奋不顾身以

香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个身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呢？答案也许就在你的办公桌上。日前呢，某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发现，85%的人事经理相信，一个人办公桌越整洁就越值得信任。更有研究指出，职场人平均每年要花6周的时间在找文件上，而优秀的职场人会在每天下班前把自己的文件整理好，桌面整理干净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十二月的温馨，点燃温暖的爱。季节温柔替代。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dreams of a battle, I'll try And dreams of a battle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十二月的温馨，点燃温暖的爱。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And I'm say dreams of the Bible.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ble.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我的爱像纯真小孩 Dreams of the Bible. I'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ble.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流星无穷

胜过于梦想，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 让我淹没，到底谁该难过？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我才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，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。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想终止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我才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，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。请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想终止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我不爱，我不痛，我不懂，我的心早已掏空，只是花间不由衷。请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想终止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能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我们说努力过后才会知道很多事情，坚持坚持就过来了。每个人都在探索命运的意义，幸福的生活是把幸福当作一种行为，能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，是人生的权利，当然也是义务。人往人多处活，心往安静处想，要想平复烦恼，那么很显然需要一个很平和的心态。我觉得想要造就和锻炼一个平和的心态，除了需要年龄和阅历的积累之外呢，有的时候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可以为自己塑造这种很好的心态。我是以婷，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。 滴滴答答雨下的一直绵，滴滴答答是谁

聊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啊，很多起初看来很糟糕的事情，结局或许会出人意料的好。人间起起落落，各有各理所当然，可以筹谋，但是不必计较，接受该接受的，努力该努力的，然后放弃该放弃的。人人都在追求好心态，而这个心态的态字，当我们拆解开来，其实就是心大一点。所以说，一颗大容量的心，才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。这里依然是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继续欢迎各位。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。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他跟我陪伴，想永远简单，给承诺不难，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，他有他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他。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，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，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我也一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 爱个娃说话代表必须长大啦，要确定自己总好像是来不及，心情在变化能否找个人要答，快乐一答还是负责任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放假，该不该站出来对我有期待，不知不觉是改变，未完成的我一出现就要有表现，感觉不错，生活在世界里完成是个期待，永抱不完。 之前是谁来迟迟的追随，这一

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常常过不一就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。 你知道吗？快走啊，是目前最便捷、最便宜的健身方式，因为快走能够锻炼心肺功能，不易对身体造成运动伤害，非常适合上班族、老人、慢性病人用来锻炼身体。而为了保证锻炼的效果，每次至少坚持40分钟，同时按照每秒走两步的频率计算，约为6000步。所以，每天留些时间快走，坚持下来，你的身材和体质都会变得更好哦。赶快走起来吧！ 因为整天下雨空气才会有雨，所以跟你没有关系。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，所以也不能算迷失。好想说服我自己，但来不及，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。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。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要勇气，不要谁靠近，所以也不能算孤寂。好想再骗我自己，但来不及，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翻来覆去，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。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就连说我爱你都不曾彻底。只因为终于我已失去你，所以才能面对你，面对你的逃避，你的不在意。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，所以习惯不真实，如果没有掩饰，这个结局会不会是你的开始。

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啊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，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，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 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就是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，所以说一个人的事业也是这样的，他的成就绝对不会超过自己的信念，所以做任何事情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。 跌跌撞撞在路上，只为心中的渴望，

在乎你的自私，我的不服。风追逐云的影子，太无助。我能说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爱你，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恨你。怎么不如都不够，还能再说什么？留下苦自己吞服，已分手不早该醒悟。我能说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爱你，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恨你。更坚强便是罪恶，忘记你的全部。这段情我是父母输得彻底，却给你祝福，忍住不哭。我能说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爱你，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恨你。更坚强便是脆弱，忘记你的全部。这段情我是不允许的彻底，却给你祝福，忍住不哭。